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OK， 咁一個理論，一個係實驗啦嚇。咁佢就話嗱，你所以咪就話呢個冇錯，即係磁係一種吸引力，亦都可以係一種拒斥力，係嘛？咁但係咧，原來你都可以睇成喺空間上咧，原來係有一個場嘅，有一個 feel 嘅。 即係有嚿攝石， 係啊， 有嚿攝石喺度。正正如 Eddie 所講啊，你擺張紙，然之後揼啲鐵粉上去，摸佢咧，你會發現咧，係有啲嚇， 佢係一個排列咧， 一個排列出咗嚟嘅喎。 睇住呢度 一個排列出嚟嘅， 係啦係啦。 我諗而家啲小朋友有冇做呢個實驗咧？ 我真係唔知啦，即係學校其實應該做啊嚇。咁但係呢個就係好明顯係睇到，哇！真係好似有一個牆影響緊嗰啲鐵粉。 其實係好有趣嘅嘢嚟。其實愛因斯坦點解會對物理有興趣咧？ 係啦， 就因為佢爸爸送咗個指南針俾佢。 係啦，冇錯啦。點解你點樣喐佢？點樣移動佢？ 你點樣移動佢？個指南針都會向北 嗰個方向咁樣，就引發起佢嘅好奇心啦。 係啊係啊，其實好有趣㗎。好有趣㗎。即係當然大家而家知道咗個解釋係乜嘢啦。咁但係其實諗深一層咧，你又好似發覺咦又唔係好明㗎喎。呢個值得大家去諗下嘅問題。 就開始有啲頭緒啦。 咁你嗰陣時有冇做過啲實驗係電嘅實驗咧？ 有，梗係有啦。咁但係 電而係製造到一個磁場出嚟嘅實驗，有冇做過？ 譬如話嗰個類似摩打嗰個咯，即係譬如話一路喺度搞個 摩打嗰個咧，就啱啱調轉，應該係 調翻轉。 係啦，就係話你嗰個磁場轉變嗰陣時候咧，就產生一個電流。 係，佢係做嗰個實驗係應該話係通電之後就俾佢轉嘅，係應該係。通電就可以俾佢有個磁場喺度啦，咁之後咧嗰、個磁場就會令到嗰個摩打中間嗰嚿嘢咧，就會佢會自動去喐咯。係啦。 你嗰陣時有冇做即係其實兩個 experiment 啦、 啊？類似啦， 其實都係呢兩個。 但係我覺得嗰陣時做 大學嗰陣時有冇咧？ 大學啊，我真係講真啦，其實大學佢又覺得已經唔使做啦。 我其實我覺得做實驗 係 好得意。 你講嗰個就係最基本嘅螺旋線圈啊，我哋叫做 solenoid 啦，係嘛？即係你啲通電入面製造多個磁場啊，嗰啲咁樣咯嚇。咁其實呢樣嘢咧，其實就真係喺19世紀先至真係建立起嚟。當然人對電同磁嘅認識咧就好早嘅嚇，就電咧就係主要係靜電。就唔係流動嘅電，當時流動嘅電咧，如果你認識咧，多數都已經死咗噶啦，就係俾雷劈，我哋所謂嚇。咁通常即係當然咧，有啲好僥倖嘅俾雷劈而唔死嘅啦，係嘛？咁但係其實以前咧，人類就未有本事自己製造流動嘅電嘅，但係咧製造靜電就易啦嚇，即係我哋成日啦，即係摩擦啦嚇，嗰啲琥珀啊或者乜嘢，咁而家我哋知道啦，揾把膠間尺啊，捽下個頭髮啊，就吸起嗰啲紙碎啊嗰啲咁樣，咁呢個就係靜電啊嘛。咁所以古人對靜電。用啲羊毛啊咁樣嘅咧，係知道嘅。咁我哋而家都知啦，冬天啊，即係羊毛衫啊咁樣，係嘛？好啦，咁但係咧，對於磁咧，亦都知道嘅，因為已經知道有啲即係礦物咧，原來有呢個特性，係原來相吸或者相拒嘅。即係你開採出嚟之後咧，咁而咧，亦都我哋知道咯，中國古代四大嘅發明，即係其中一個就係指南針。傳說仲話呢個皇帝戰勝蚩尤咧。就係因為喺大霧作戰咧，佢就發明咗指南居添，咁諸如此類啦。咁呢個亦都係證實咧，好早我哋中國已經有所謂指南針呢樣。 咁又係真係好緊要喎！你走去行山，如果你冇咗個指南針，你就 喺個深山嗰度， 尤其是大霧嘅時候， 冇錯啦。咁所以咧，其實磁咧亦都係好早知道。咁但係其實去到19世紀咧，就係兩樣嘢咧就結合起嚟，呢個就係偉大啦。 係啦。咁我有個少少好奇咧，我到而家都唔知道啲磁石係點樣揾出嚟噶，即系点样开采出嚟？系咪有个地方可以你掘到啲磁石咁嘅咧？ 系噶，其实系，梗系有啦。 但其实咧就好得意嘅，其实个理论就系点咧？其实呢个咧就牵涉到其实我哋之后会讲嘅一个比较上系初时我觉得难理解，而又好重要嘅一个观念咧，就系叫做 symmetry breaking。中文点译啊？ 咪对称破缺咯。 對稱嘅破缺 係 嚇，對稱嘅破缺。其實如果你將一嚿攝石，一嚿攝石， 將佢加熱到770度， 嗯， 嗰、那個叫咩温度啊 ？Coolie temperature， 即係其實你將佢加熱到某一個温度， 嗯， 好似係 個好明顯嗰、那個嗰、那個磁石本身咧，點解會有點解、嗯、會有一個電磁嘅作用咧？就因為嗰啲原子嘅排列， 嗯， 係排得好齊齊齊， 嗯， 咁變咗咧，佢嗰、那個 即係佢共同嗰個磁，我哋叫磁矩啦嚇，嗰、那個 magnetic moment 咧就可以互相疊加起嚟，咁就喺宏觀上咧就有個磁性出現。 係冇錯， 因為咧佢有啲叫 ferromagnetic 嘅 material 嚇、啊，即係話喺礦物入面咧係有一種即係帶鐵嘅嚇，仲、有 nib 都係嘅啊，就其他有幾種金屬都有呢種特性嘅。咁但係咧，其實佢咧喺一個微觀嗰個層面咧，其實佢係有一種 即係你可以睇成佢係一啲好細好細嘅磁。即係我， 但係一般嚟講咧，佢係啲方向係雜亂嘅。 一啲好細嘅攝石，咁佢個方向就雜亂嘅。 嗯， 但係當你用一個 有時係温度啦，有時敲打都得㗎。係 啦，就令佢排列起嚟咧，咁、佢就會越嚟越大、 你可以用一個外在嘅磁場影響佢。 因為外在嘅磁場影響佢、令到佢其實都你我哋以前細個都做過呢個實驗啦，就係話你用一嚿攝石。 嗯， 攞個萬字架，你一路不停去一從去住同一個方向走去移動， 嗯， 咁嗰個萬字架又會變咗做一個攝石噶咯喎， 嗯，係咪？係冇錯，係做過，係有啊。 但係我哋又差得太遠啦，我哋其實應該翻到咧，就係話你頭先我講啦，一個就係牛頓力學同埋以萬有引力為主嘅研究天體嘅運動啊，咁啊伽利略研究物體嘅運動啦嚇，咩叫速度，咩叫加速度啊，係嘛？ 嗯， 你只係記得比薩斜塔嗰個實驗啊，或者嗰個所謂斜面啊 ，incline plane 啊嗰啲咁嘅嘢啦。咁但係咧，就後嚟去到19世紀咧，就將呢個電磁咧，就係呢啲各種嘅現象。深入咁研究同埋連結起嚟，知道佢哋之間關係密切咧。呢、這個當然就係英國頭先阿欣講過啦，就係、法拉第啦。但係喺實驗嘅層面就是法拉第，但係喺理論層面咧就係、高少少嘅，就唔喺英國而係喺蘇格蘭嘅、就係、馬克思維啦。咁馬克思維咧就真係好勁嘅呢個人嚇，佢、就用呢個數學咧就係、列出咗嗰個所謂基本嘅電磁嘅方程式，就將電同磁咧係聯繫起嚟，不得已。佢仲有一種好勁嘅預言、就話原來呢個電磁場嘅激烈嘅震盪咧，就會產生仲有一種輻射嘅，而種輻射嗰個速度咧，佢都計埋出嚟嘅，而計出嚟咧，令佢嚇咗一跳嘅， 就係、 博士上面， 冇錯啦，就係光速， 就係光速啦， 或者再慢慢講多次，就係話其實一個轉變嘅磁場咧，就會產生一個電場， 係， 而一個轉變嘅電場咧，又會產生一個磁場。 這個呢其實就是我啱啱一年班，即係係大學一年班嚇、入去香港大學啦嚇、Professor Peter Fung 啊馮展雲教授咧，佢一睇一堂已經同我哋講啦，佢就係教呢個電磁理論，咁佢就好易記大家電動磁生，磁動電生，你記住呢個就得㗎啦，咁樣樣係啦。 咁所以基本上咧個磁場又會產生個電場，個電場又會產生個磁場。咁所以佢就會基本上係自己向住 係啦，就會不斷咁樣向外傳遞啦，擴散啦。 係啦，咁佢擴散嘅速度咧， 就係、 如果我哋根據啲根據Maxwell 嘅方程式咧、計到出嚟咧， 係 好奇怪地咧， 就係、光速， 就係、光速。 咁於是佢就倒翻轉頭推論啦， 倒翻頭推論、 就係話光。其實就係一種電磁輻射波， 冇錯啦。咁所以咧，就你可以睇到呢個就係基本上第二個融合。第一個融合我哋正話講就係話牛頓將呢個 天上同地上， 天上同地上嘅力學 係 連結咗一齊。 嗯， 呢、這個Maxwell 基本上咧就係、第二個比較大嘅融合啦。 就係頭先講嘅 unification 啦， 就係 電 磁 同 電同磁同埋光。是連結咗喺埋一齊， 係 連結咗喺埋一齊。 嗯嗯。 而咁巧咧，仲有、拉美做嘅實驗係發現到光係有一個好奇特嘅特性、係咩特性啊？ 光奇特嘅特性咧、我就只係知即係頭先我就話咧，牛頓就話佢係粒子啊嘛。後嚟阿恩做實驗咧嚇、即係好後生嗰個科學家，即係講笑啦嚇，佢真係叫做 YOUNG。咁佢做嘅實驗咧就即係好確鑿無疑咁樣咧，就係、顯示佢係一種波動嚟噶嘛。咁樣，所以但係後嚟咧， 就係、 是、Molly experiment 記唔記得？ 哦，咁兩回事啊！你講緊另一回事嚟嘅、啊。我講就係話後嚟咧，卒之就係、是、愛因斯坦，因為要解釋嗰個光電效應咧，咁佢又再次假設咧，光係一種粒子嘅形式。咁、嗯、當然呢個光電效應咧，佢個光作為粒子咧，當然又唔係完全係一個平地一聲雷係突破嘅，因為早幾年咧。就係、是、呢個普朗克咧，就已經提出就話係咧，能量咧本身可能咧就係、是、不連續嘅，就頭先講個連續與不連續嘅問題啦，呢、這個係一個好深刻嘅問題啦。咁佢話咧，原來能量咧好可能咧係只能夠係即係一包一包嚇，即係 indiscrete 嘅 packet 我哋叫做啊。咁佢就改個名，就係我哋而家成日講嘅 quantum 呢個字啊，就係、是、Max。Planck 喺1900年咧，係為咗解釋黑體輻射入面嗰個叫做紫外線災難啊，即係嗰個咁樣咧就提出嚟嘅。咁但竟然幾年之後咧，愛因斯坦就再將呢個觀念引申咧，就係話哦，光就係一個 packet 一個 packet 嘅。 其實 Max Planck 嗰陣時都好似佢自己都唔係好信。 佢作為唔係佢完全係作為 一 種嘅 ad hoc。 嘅解釋 嘅解釋嚟嘅啫，佢唔信佢真係存在㗎。 咩叫紫外光光？係 啦， 災難啊！ 係、哎，哦咁就複雜啦。咁呢個咧就講到個光譜嘅問題啦，黑體輻射嘅光譜啦嚇。嗯，好啦，咁跟住你想講咩先？ 跟住講咩啊？咁啊講到愛因斯坦嘅光，愛因斯 坦咁快脆啊？唔係，梗唔係啦。嗱，如果你講呢個物質之謎咧，我哋跳得太緊要啦。其實頭先我講呢個德莫克利特嗰個樸素原子論咧，其實喺19世紀咧係有重生嘅。咁呢個重生呢當然最重要嗰個人呢就是杜爾頓啊，就是因為當時嘅化學呢已經不斷咁樣嚟去發展咁、樣呢就化學即係之間嘅嘢 A 加 B 等於 C 加 D 嗰啲咁樣啦，係咪咁佢有一陣嘅規律嘅，咁呢規律呢佢研究一下就令到迫使杜爾頓呢就提出原子學說、就將2000多年前嘅學說呢就重新講出嚟。不過呢我哋有休息一陣遲啲再返嚟繼續。